大家好，我是快必花生党繁殖，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大家好，哈哈哈哈，好耐都冇听到我呢把声啦，因为我已经透足精神啊嘛。阿多娜，听讲你咧系可以， 恭喜 uncle。年年有 今日， 多謝， 非常之好朋友， 有喺边度嚟噶？喂，嗰度系咪名？系咪？ 唔系喜事，我爸生日， 恭喜，多谢 啊！ 呢 个 哇，边间餐厅嚟噶？间 融龙啊， 我喺青山湾，青山湾，而家近住嗰个叫做 青山湾泳滩 三圣村过少少， 系啊，犀利，系啊， 犀利，好出名嗰间嘢， 系 系啊，海鲜咯。 系啊，你应该系自己买海鲜上去整就多人啲， 即系鲤鱼门一样咯。 系啦，咁但系另外一方面，你都可以去嗌啲餸食嘅。嗰度最出名就系芝士焗龙虾。咁佢焗嗰啲芝士焗龙虾咧，就唔系一湿地地一劈咁嘅，系好似成个脆焗脆嘅 咁样啊。 成个脆嗰即系上面好似薯片嗰种咁样噶，食落去系脆噶。 即系唔系湿地地啊？ 唔系湿地地噶，系烘干噶，好好食噶。 咁芝士入晒味咯， 入系啊，超级正， 好贵咯， 唔系咯， 买又唔好贵啫，啲地方红烛半世纪， 红系犀利啊，系啊，阿来真犀利， 唔知你讲乜添，死啦！ 一嗰只焗龙虾咧，佢如果系你现成上去买咧，300蚊一只，咁但系通常一人就要半边嘅啫，咁500蚊个 serving 我都系合理咯。 哇，好抵喎，如果百五， 咁所以系啊，咁所以上到啲人食咧，系好似成座山咁攞出嚟噶，即系叫咗半打搭起系12嚿噶啦嘛，成日大碟捧出嚟系好焗，好 壮观。12嚿乘150啊？ 300蚊一只， 300蚊一只咪 即系两个人食一 只，即系6只咯， 系咯， 得1800蚊咯嗰碟嘢。 系啊，好普通啫嘛，十几个人食喎。 咁啊系 ，OK， 食海鲜系贵噶啦。 系啊，所以嗰度就比较目不暇给咯。咁啊，叫埋我外母入嚟，咁啊，即系我妈落咗个圣旨系嘛，一定要叫佢嚟。 我以为你又 order 咗圣旨， 冇圣旨，但系有个嗱，嗰个叫做咧蟹肉干烧伊面，犀利啦。呢啲系啲好怀旧嘢嚟嘅，嗱，而家食干烧伊面，你去饮，但系佢系咩样啊？湿滴滴一住鼻涕咁， 嗰啲咁样咯。 上汤种啦，咁但系你去饮宴 咧， 有少汁咁样嗰啲嘅， 有少汁湿 嘅，我话散散，好似啲 系啦， 咩液咁， 有啲草菇，跟住有啲韭黄啊，类似有啲冬菇咁嘅嘢。咁但系问题嗰度就唔系，嗰度系整到好干身同埋好弹牙嘅啲伊面，最主要咧就系虾子同埋生拆蟹肉。 哦， 但系嗰碟嘢只系120蚊啫。 哇，咁抵？ 系非常之唔同嘅嗰碟嘢。 佢讲多次个名， 融龙啊， 融龙啊，融龙海鲜酒家 喺边个？ 喺 青山湾、 青山 三圣村隔篱， 就屯门三圣村，即系过。如果你喺九龙入去咧，就过咗黄金海岸少少就到噶啦。 好远， 系啊，呢啲 唔远，你马鞍山都唔远啦。 鲤鱼门咯，通常 马鞍山就好远啦。 鲤鱼门，我反而觉得嗰度有贵人唔好食咯。讲真， 唔系我哋识好多人，所以 我知边间 夜王夜林嘅夜王 嗰間通常同佢哋去食嘅，我就唔去嗰間嘅，我唔去嗰間嘅。 係啊， 我自己識人。 所以阿達成日話請人食飯都去嗰間噶嘛，係嘛？ 係啦，御用嗰個飯堂咁樣咯。 有間房噶嘛， 佢哋請我哋食飯都係去嗰間噶。 有間房添。 但我唔係去嗰間，嗰間係出咗。 出名湯。 係啊係啊，所以我係私下識。 唔緊要，有啲人大把嚇，佢唔介意俾人湯。 咁佢哋去食就唔會咩噶啦， 唔計錢嘅。 我唔知啊，我冇睇條單啊。 係啊，呢啲嘢唔好睇單啊。 邊有資格睇條單啫？唔好睇。 係咯，都唔俾我睇嗰條單。 算啦，唉。 喂，有樣嘢喎，即係多謝曬。琴日好多收到好多祝福啊！我初頭以為好多係我老豆啲朋友嚟嘅，原來唔係，嗰啲係我朋友嚟嘅。系啦，咁啊，即系非常之多谢各位吓，咁支持我爸爸系嘛，即系佢好 支持你啊， 亦都多谢大啦，系嘛， 爱屋及爸爸啊， 上一集好收得喎，多娜听讲， 我唔知喎，真系咩？ 系啊，即系我 你头先又唔讲嘅，几多啊？ 咁你打俾 Spooky 问啊嘛， 有冇五位数啊？ 你问 Spooky 啦，我哋点可能将我哋嘅商业机密啊公开出去嘅啫？ 诶，我哋啲王牌节目嚟咯， 好犀利，听讲你独担大旗，仲要。夫子嘅 点样独担大旗法啦？ 我哋呢 hold 一个访问咯、 啊，我哋访问姑姐，唔系啊，咪上礼拜做节目啫嘛喺度。 哦， 咁我请咗佢嚟，佢一嚟咧就唱咗佢首都未出街嘅歌， 城邦战士归来。 嘿啦你民主会 今 民主会战胜归来嘅国语版。 我知道我睇报纸。 系咯，新歌系咯，报纸都出埋啊，知唔知啊？ 大家睇呢出报纸啦，几犀利咧！ 唔系，突然间记者打俾我，你又唔系即 唔系佢吓，唔系佢吓。 佢就佢不嬲听我哋嘅，原来 系 佢就喂系啊，我一问你听边个？ 夫子，打声招呼先。 黐线，跟住我就可唔可以转载你哋节目啊？我话我应该得噶。 咁你要讲， 即系写翻条 link 咁。 咁你要开名，嗰个系明报记者系嘛？ 系明报记者，你识佢啊？ 不如翻佢。又又 得明報出咗啫嘛，系咯。 系啊。 跟住佢就话好正嗰首歌。 嗰首歌都明報出咗。 系哦。 唔系。 个 pose， 李柏芳都有。 冇。有咩？ 咁点咧？ 我真系睇过。 咁而家要口同鼻啊 ！sorry， 我唔 challenge 你。 口同鼻啊！ 我唔 challenge 你。你点出发？我唔知。 李柏芳点出发？ 李柏芳出咯。 佢话咩啊？有冇话喺我哋嘅台度首播啊？ 全部我睇过，系我都有睇到个 pose， 不明报啊，夫子唱歌啫嘛，吓写夫子唱歌啲嗰个。 但系咧，我唔知我嗰晚听咧，唔知系咪嗰晚真系比较冻咧冷气，即系听到我起鸡皮， 即系佢嗰种 哦咯， 唱得好嘅都。 但系我后屘听翻，反而就有即系 feel 到，我嗰晚听就唔得，即系有佢好激昂咯，嗰啲嘢有感情咯。我嗰晚听就真系好 早教， 我哋大家一齐唱歌，我哋一齐唱首歌。 我影相影相， 唔系咩？嗰晚冇喺度啫嘛，系咪啊？ 唔知我点知啫呢啲嘢。 我哋唔好讲呢个字 系咪？系啊，咪讲埋先咯，夫子咯， 咪讲埋先咯，讲夫子啊，讲你 系啊嘛。咁咪 节目啊？ 咁佢咪嚟咩咯？嚟系咯，冇你几惊我？ 系佢咁会唔会定期 惊咧？ 吓？ 但系会唔会定期上嚟？ 有啊 ，yearly 啊嘛 ，annually 唔系啊。佢话得闲就上嚟同我哋吹啊，教我哋嘢啊。 喂，咁系咪啊？ 系啊，因为硬系讲极都唔够，即系。就 overrun 咯，因为好多嘢佢成日想讲，我哋都因为我哋要带返去讲政改嘛，我哋要去解读即係阿习总嗰啲点啊嘛。 其实佢唔想讲政改讲咩嘢呢， 哇！佢讲佢总之系哇，佢讲到历史啊， 天马定定嗰啲， 即系佢譬如话今时今日嘅中国点解咁咧，就要讲翻佢以前嗰啲尼克逊时代啊，即系嗰啲咧， 嗰啲嘢我觉得佢可以同阿铁头挥嘅嗰啲嘢， 即系我而家讲唔到嗰啲啊， 即系嗰啲嘢都系铁头同佢。 即系佢就话今时今日咁样咧，就系嗱，你睇翻咧以前咧都历史上面有三次嘅，咁第一次系乜乜乜，第二次乜乜乜，第三 咁我明你点解要咁紧张 rating 啦？ 哦，真系 有指标性作用呢一集话你听，发达靠集啊，发达靠佢嗱话你听。 但我係聽唔明咯，嗰刻嗰一下。 唔係咁，但係多唔多人聽先？講到尾， 佢都話係，佢都話係飆咯，嗰集飆出嚟啦。 夫子有料到。 嗱，上一集嘅 reference， 即係上一集唔係上一年嘅 reference 係乜嘢咧？突然即係嗰時我哋啲 rating 係講緊可能唔知 二三千、 二三千、三四千，佢係一日之內三四千。 哦。嗯， 即係圍翻成個禮拜就七八千埋尾嗰啲，係講咗一年。 咁後屘我哋當然就繼續進步啦，呢個節目。 咁系啦，有阿 Donna 喺度，唉，要靠阿 Donna 写住我哋， 呃人喺度， 要靠 Donna 写住我哋啊！ 诶，唔系我哋 呢个节目， 我觉得系啲路人嚟嗰啲先至会多噶。 呢个节目应该系好似话系花生台最黄牌节目， 黄牌节目， 唔系唔好讨 我哋要讲少少嘢系嘛？ 吹 呢啲唔系吹，呢啲系要自己 marketing 下自己系嘛？我哋唔讲唔知噶嘛， 一定系啦，系咪先？ 都系头五嘅，一定系嘛？ 头五六啦， 系咯，五六系咯，头五六咁啦，定入到嘅。 好 OK 啦， 下次又叫翻何文思潮上嚟咯。 阿 Wilson 又得啊啊啊子月， 梗系王子啦， 子月啦， 系咯，啱啱俾人哋咩啦，俾警察围 啊，子月咯，系咪？ 好，继续。 有冇内情啊？人哋俾警察围？ 冇喎，琴日都冇去。 太得闲，警察太得闲。 点啊？呢拜做咩啊？除咗饮食， 呢个礼拜我想问你， 我真系中暑啊！我觉得我 过去咗两一上个礼拜，你又帮夫子做访问啦。咁大问题， 夫子做访问嗰日朝头早咪就系去咗屯门系咪啊？ 系 啊，唔系朝头早就 六厨房， 厨房 晏昼就去咗屯门 政治热厨房， 系政治热厨房 系咪 嘅？听晚九点钟播嘅系啦， 系咩？九点钟有，知啊，从来冇睇现场啊。咁咯，咁啊录完个节目啦，跟住就直踩咗去屯门做街站咯。黐线个热度，酷热天气警告。 你知唔知嗰条天桥好似个焗炉咁啊？ 唔系就系焗晒啲嘢喺里边咯。 系啊， 但冇风咧，街坊反应点样样嘅咧？ 屯门系真系最有人情味啊！ 系咩？ 啲人你知唔知系啲水啊、飲品啊、補抗力啊、嘢食系一箱一箱咁嚟啊！我哋後屘真係飲唔曬食曬。係 咪老闆啊？ 唔係嘅，即係啲街坊咯，譬如蛋撻咁一打咁，跟住又曲奇餅又有一。 啲，跟住唔知咩嘢，即係總之樣樣都有成台都係咯。跟住水咧，唔知點解佢哋特別大力嘅喎。 感動啊！你覺得 嗰下真係㗎，真係好熱㗎。 轉區選啦，不如。我真系正应啦， 系啦，转区选啦，不如 积极考虑。 屯门好易选嘅啫， 唔系啊， 选得何俊仁嗰度， 系啦，仁哥个区系咪先？ 喺大兴啊，乜鬼？ 大兴隔篱咯，唔知边个屋苑 啊？码头啊嘛， 唔系未到码头，未到码头。 美乐嗰度， 美乐唔系码头， 我唔知咩啊， 美乐肯定。 我跟过去帮佢选举， 外围少少嘅，即系近住市中心少少嘅，码头好远噶啦嘛。 唔系讲翻先，同埋咧，我哋有个美少女咧，哇，真系不得之了啊！佢又 边个啊？佢唔系游月华啊嘛？ 唔系。我是美中女，佢咧系由第 熟女嘅 熟女， 第二次啊，第二三次旺角嗰次啦，佢就自己焗啲嘢嚟啊！你哋而家睇 Facebook 就知啊，系焗啲曲奇咧，上面有啲 我有见到 散啊， 我见到 龙猫啊，哇！真系咧几，你知跟住旺角一次啦，跟屯门佢又入嚟，佢系特登搭车入嚟， 佢系唔系义工嚟噶？ 唔係， 即係普通市民嚟嘅支持者嚟嘅， 支持者嚟嘅，就佢就睇咗 Facebook 知道有呢個活動，咁就嚟。 就喺旺角派完就跟埋入屯門。 係啦，跟住啱啱前日就喺荃灣，佢又嚟荃灣。 咁佢整啲谷奇餅就請大家食嘅。 係啊，好靚，有啲龍貓係你明明谷奇餅唔係一個模啤出嚟，佢係砌咗個身，再砌個肚，再砌啲條咧嗰啲 V 字。 即係姜餅人咁樣搞嘅。 姜餅人都今日一塊啫嘛，跟住你自己摺啲 icing 啫嘛。佢譬如深啡色係個底， 有圖嗰張相，大家上去 Facebook 睇啦。 譬如個肚墩就係淺啡色，佢就用淺啡色咁啦，即係我唔知啲色嚟嘅。跟住佢有啲 V 型嘅紋嘅龍貓個肚嗰度，佢又有唔同嘅深啡色嘅紋，即係你見到一層層搭上去嘅每一隻，跟住有唔同表情嘅，仲要即係唔係單款㗎？你隻隻都係 handmade 嘅咯，自己 散落個區真係令人感動係嘛？ 同埋都幾靚嘅。 屯門邊 街幾靚先啊？個 女仔啊？ 你啱啱 其實我冇食到啊， 點形容？ 因為一係唔係好舊，所以我冇食到，我就影相。 屯門嗰陣， 佢聽到嘅真係唔知好唔好意思，佢聽到呢個節目嘅話咧，你話又話人哋唔係 佢即係 舊， 其實佢整咗廿個㗎啦已經。不過你知我哋組都有12組啦，咪先？ 好形容人哋嘅， 唔係佢有少少病態嗰啲嘅，即係好弱啊！你即係會想保護佢嗰啲女仔咯，即係唔係好陽光嗰啲周庭嗰啲咯？ 嚇，好弱嗰啲， 好弱嗰啲，即係好。 咦？咁你哋再擺街站會唔會見到佢啊？ 阿興姐嗰種， 咁你哋再擺街站咧，會唔會嚟見到佢啊？ 會啊！ 咦？咁大家睇住咯喎，要呢啲。 你想影個相嘅佢街站義工啊？咁樣 冇喎，我哋街站唔。冇義工㗎，全部都係我哋12個 團體， 係我哋排外， 所以佢就負責係速遞， 係啊，真係好好咯。 佢就唔係義工， 點解？ 跟住夜飲又係多到不得了嚇。 點解屯門啲人咁熱情？ 屯門真係好誇張咯。 我就正想就問你有咩人腳咧嗰日？ 冇啊，自己遊咯。 你擺屯門邊個位㗎？ 我唔知嗰度叫咩啊？ 屯門市中心輕鐵站上 邊嗰度， 即係大堂嗰邊。 因為會唔會有屯門醫院啲醫生啊？ 大個 podium 咯。 會唔會有屯門醫院啲醫生啊？ 有啊有啊，阿黃醫生咯。 係，我又冇記錯 ，Alfred 又喺屯門附近 教 書 定係住啊嘛，係 好多 fans 噶嘛，你睇佢哋，你知唔知道？ 哦，咁都可能係啊。 佢哋已經係之前嗰幾日吹曬雞咧，話俾人聽佢嗰日會喺嗰度做街。 哦，係探親嘅。 係啊，啲 patient 咪學生啊嘛。 同埋咧，佢哋好聰明，佢哋唔會買汽水嘅喎，全部都係健康嘢飲咩紅 X 糖啊咩乜，即係全部都係嗰啲健康嘢飲咯。同埋补抗力咯，水咯， 咁明啦，而家明啦。 唔系，其实诶，唔系，琴日荃湾都有。 开街站开几耐噶？开到几点啊？ 咪我哋通常12点咪霸位开到6点咯。 你即系企6点？ 哎，一定系收档嘛。 哇！ 所以咧，我直头星期六嘛，我星期六咧尾后，我唔知道中暑系咪个头会好爆噶？ 系啊。 点啊？大啲啊？ 即系爆，个头系好痛啦， 胀咯， 胀啦，跟住咧就。即系开始眼花啦，跟住就好颈渴，好颈渴，系啊，我真 系 惊啊！ 你有少呢啲系嗰啲中暑嘅先兆， 就先兆咯。 你应该饮啲补抗力， 我狂拍补抗力啊！ 咩咯？应该食得比你痛好啲嘅。 诶，冇啊，个头就好似一个圈咁样箍实晒咯。 系啊，因为你啲血管你比你痛，佢同你有少薄血作用。 但系咧，唔知点解屯门啲人接单张系好过荃湾嘅？ 系咩？ 屯门旺啲嗰啲人 咩叫旺啲啊？ 哦， 即系旺啲咯。荃湾就冇咁 yellow 喎， 你喺边位啫？ 荃湾陈恒斌地头嚟啊嘛，大佬。 千色唔系嗰个叫咩？富华咩啊？死啦，唔记得添。 即系大湖塘嗰边，都系大湖塘嗰 边。但唔系， 同埋都系大湖塘嗰边。 做咩打我一巴？ 唔系又出乌烟嚟？ 佢话俾你听，我见到个人。 富 边度啊？ 富华中心咯。 夫華中心喺邊度嚟㗎？ 係咯，我啲唔係太過清楚個名，因為 中旅社天橋，唔係我見到千色店咯，我見到個貴貴紅咯，有個停車場咯。 係喎，你應該其實喺如果係可能喺大會堂嗰邊可能好啲。 我唔知佢哋去嗰度，同埋我哋有幾個 福來村就最好。 我唔識㗎嗰度，我完全。 嗰度陳大， 但係我 Kevin 帶我食咗一個山鮮包，好食到不得之了喎。 荃灣真係有兩樣嘢咧，真係去到真係要 山鮮包同埋咩啊？ 唔係山鮮包我唔識。 喂，咬落去咧，哇！ 綠金記咧， 搣出嚟㗎。唔係 啊，綠金記咧賣瓜子出名 咯， 同埋 好多分店啦度。 綠金記佢咧，大家區外人可能唔 一過年就排隊嘅咧。 佢中秋節。佢有上海月饼卖， 咩嚟噶上海月 饼？哇， 里边有上海粗炒啊， 好味到不得了。 咸 你有上海 甜嘅先， 咸嘅。佢咧其实一个类似一个热嘅生煎包咁样嘅，入边咧系佢一个皮啦，入边系一嚿肉嚟嘅，煎 一个咸肉 上海月饼，哇真系好味到不得了。你真系咧，如果譬如你有啲朋友上海人嘅话咧，佢可能会知道香港。我真系唔知道。都系我同事，每年咧去一到中秋节就喺嗰度买翻嚟嘅。哇，上海月饼真系好食到不得了嘅，真系。 使唔使煎整热佢食啊？ 佢你咪叮佢咯，拎到翻嚟屋企。 我 听 都未听过。 綠金記真 系， 我哋而家咧要抄低佢，即系原来老人家中意食啲咸月饼，就 系即系 呢 啲。 做乜多钱 咧？系啦，要送礼 呢啲，唔系咁啊，唔系嗱，因为啱啱威文咧就介绍啲融龙食咩芝士焗龙虾同埋咩蟹肉。咩 乾燒伊面 啊嘛，乾燒伊面 啊 嘛， 百二蚊啊嘛，記得。 咁我見到你啱啱一話荃灣最出名 嘅， 就等係呢個綠金記啦。 由生煎到佢 熟嘅， 個個都係㗎啦。 唔係 蒸 㗎，黐線嘅。 蒸好似唔係生煎包啊嘛。 佢就係蒸熟咗，跟住同你看咗看個底嘅啫。 係咪咁？ 嗰啲係偷工減料嘅， 真係咁樣 咁。 但荃灣嗰檔真係睇住蒸熟 嘅，係 open 嘅 kitchen 咧，個玻璃 同埋一買一個，就每一個人買半打最少。 四粒 系咪即系街市附近啊？系荃湾嗰个咩街市？ 系街市街嗰度啊！ 系啦系啦系啦，好多 讲得好辛苦嘅嗰档嘢。 嗰啲 嗱 turnover 好快嘅。 系咯，呢啲系啊， 哇，好鬼好食啊！ 嗰 间面包 都好多奇嚟嘢食嘅。 我冇，我唔知。 有间唔知咩冰室定茶餐厅咧？佢最 我知边间 食蛋治嗰间咧？嗰件蛋 口到成尺嗰啲啊！ 系啊，系就系嗰个咯。哇！ 咁我唔系 排队，如果你两点钟排到四点食到噶？哦，澳牛的乜个澳牛就另一样。 揸住杯飲食男嗰啲， 成日揸住新假期啊！呢啲嘢好熟噶，飲哥。 係啊，大佬呢啲睇咗當去咗。 唔係我荃灣嗰次街站咧，我哋有議員啦，同埋 咩叫議員啊？邊個議員啊？ 要讀翻出嚟啊？ 係啊， 包括咗法律界嘅郭榮亨啦，衞生服務界李國麟啦，教育界嘅葉建源啦，社福利界嘅張國柱同埋呢個資訊科技嘅莫乃光。 哇！呢啲， 但係呢啲都。哇！其實 呢啲唔係紅人嚟喎，呢排。 嘿，我夾住啊嘛要。 嚇嚇！ 夾幾多陣？莫乃光係最好嗰個，佢又咧唔知嚟咗之後咧係企到最尾。 我想問下咧，如果呢幾位叫做議員啦， 係 即係阿郭生啊，會落到去屯門區咧，邊位最受歡迎啊？ 冇乜邊個受歡迎， 因為認得佢都係嗰扎散人。 認得佢啊！真係我覺得。唔係，我想講，你唔好做。搞埋啲幕啲咪头搞啲咁嘢，最劲咧就系我哋有个舞台街头剧啊！你有冇知边个？ 我有睇到嗰段， 嗰个咩叫 闹到好大声嘅，个个人都举晒机拍嘅演艺班啊！ 庄岩、庄梅岩咧，你识唔识啊？ 唔识， 我知你讲咩啦。 即系佢系编咗好多剧噶，好受欢迎噶，咩教授啊，乜乜乜嗰啲。 佢净嗰段嘢咧，系要即系拍咗片摆上去咧，直情好似系啲十八楼师座嗰类型嘅。 哇，嗰个系咪啊？咁个六叔啊，佢哋叫做 系。 佢话佢哋成日系做舞台剧嘅嗰个人。 我知你讲乜啦，系啊。咁佢哋编咗啲剧咧，系短短地三五分钟。 系，同埋系用咗嗰个环境咯。 系啦。 即系其实我都唔知啊。佢突然间咧，即系。喂，试麦而家度， 唔系 一讲就讲，点样我即系讲， 唔系佢个街头剧咧就系先，我都唔知系几时开始嘅，我就知系差唔多开始，跟住佢有我又唔知嗰啲演员咩样，突然间有两父子嗌交咯， 系啦，你旁人行过咧， 就以为哇可以嗌交咁咯， 系啊，你会哇可以嗌交啊，打交啊，蓝丝啦咁， 系蓝丝啦，咁我老豆系蓝丝，个仔系黄丝， 佢仲要着住件蓝衫。 系啊，男生同埋系好街坊嘅，就着得，跟住系你系唔知佢系做紧戏。 我即系真真正正街头剧。 街头剧唔系，可能佢哋话谂住用麦，跟住我唔好用啦，你用麦咪知系妹咯，即系咁。跟住佢嗰个佢两个就真系把声就嗌咯。 真系舞台剧嗰种。 嗰只六系啊，即系 咁得意。 阿仔啊！即係好大聲嗰啲咧， 丹田氣嗰陣， 丹田氣咧，成條橋都流頭都尾都聽到。 喂，不如下次叫佢哋上嚟喺度做一個十八樓師座版本， 係咪攞啲波子落嚟？係 啊係啊係啊，一定咧，真係喎。 攞啲米啊，沙沙沙落雨嗰啲啊， 叫埋我哋嚟做一次咪得咯喺度。 喂，但我覺得即係呢啲咁咁深層次嗰啲 message 咧，你由啲淺白啲嘅方法表達咧，其實 係就 OK 咯，係 真係好 effective 嘅喎。因为好多人一睇到件事，哦系啊系啊，哦原来有千二人，哦咁 啊， 哇咁公平噶咁样。 你知鱼龙街有六十席啊，你识得几多个啊？咁样嗰啲啦，哇真系。如果真真啲人，即系边啲人听到就觉得系，我都唔知，真系想帮口都帮唔到咯。 所以我觉得你嗰十几个团体真系好犀利。 唔系劲到咧，你反转再做多次。 点会知佢反转？ 即系本来就阿爸爸系男嘅，个仔系黄嘅，后屘调转。个仔系男 的，你下次得叫你上嚟做一个广播剧、啊。 爸爸系黄噶，劝个仔去签名。 佢真系可以做个广播剧喺度。 系咯，不如叫佢上咯，真系认真啊！低佢起码都系嘛， 系啊，真系试下都好，真系系呢啲嘢。 你都嗱，你啊，俾条桥你，你可以叫埋兴姐上嚟。 唔系，我都系咁，我都可以。你知唔知个导演咧叫做黄晓初咧？我方，我教过佢嘅方。 我又系啊！哇，你真系桃李满天下啦，又先。 我见到个名字我就认得咯，跟住我问佢系。 佢认唔认得你啊？ 认得。 哦， 咩我就冇变，但系佢，佢嗰时四尺， 你又 话 你 六尺啦， 你又话你冇乜变啊？ 唔系，即系佢都认， 即系你做女公子冇乜变，佢高定冇乜变。 唔系，但系佢系由四尺变咗六尺啊！ 哦， 因为唔知方几个暑假就飙高咗咯。 唔系 Henry， 咁而家做 紧 咩咁样 ？Henry 做高咗， 咁你呢个学生而家做咩噶？ 导演， 即系 真系导 演 舞台剧嗰啲导演。 喂，咁你有冇即刻攞低晒 contact 啊？你呢啲要， 诶呢啲用 压住佢， 有噶啦，有噶啦，呢啲 系 攞飞啊！ 制作制作住一个舞台剧 版出嚟，我哋可以 系啊，真系几得意嘅 ，OK 嘅， 都 OK 嘅，都 OK 嘅。 需唔需要抌只白鸽上去啊？ 做咩有啲吹口哨系咪？有啊，英雄本色啊，一扎白鸽飞飞飞飞飞过场啊！ 咁样，你仲有几多街站要去啊？直接 冇啦，完晒啦， 我完晒啦。 十二团体就完晒啦。 咁十七号咧？ 做咩唔嚟嘅？ 十七号咧？ 十七号啊！十七号系叫立法会议员去收信咯，因为我哋之前就做 包围立法会咁样， 好多人都问呢个问题。 我哋可能绕场，绕场或者 即系唔再占领啦。 我哋不嬲都唔占领。 喂，老人家，我想问下你， 违法嘅嘢你唔做嘅， 又话无忘初衷。 老人家，老人家，老人家，唔得，老人家，你觉得嗰日多唔多人围咧？会唔会有人围咧？你觉得？ 有嘅，有嘅，有嘅， 一千 嘅。我唔知嘅，幾千都有，幾千都有。 哇，咁犀利！ 一萬幾千點都有嘅呢啲。 唔係因為咧，佢哋由十四號開始 即係唔係你民陣啊，什麼什麼啲都會有人搞嘢噶嘛呢啲。 係啦，我就想話咧，佢哋由十四號開始咧，每晚咧七至十一咧有個滾動集會嘛。咩叫滾動集會？ 好感動噶咯，個個去到個都要感激流涕嗰種，好滾動啊！ 即係輪住輪住輪住咁啊！ 一個 rolling， 一個 rolling。 你知咩？诶，攞俾你翻去 报。喂，大佬老实实，喂，搞呢啲嘢好扎使 嘅。今日出嘅。 你第一次第一日个集会可能有一 滚咩叫滚动式集会啊？ 即系滚动。 边个谂出嚟噶？ 我点知啫？ 陈善 唔系真系边个谂出嚟噶？ 唔系，其实嗱呢个叫做全民拒绝假普选嘅东西咧，系 梗系左交谂啦， 散后组织啦，所有泛民啦， 全部左交， 即系咁好多几廿个团体。琴日嗰个毅行都系呢个其中一个活动嚟噶。 咁集会就 我见琴日 Daisy Chan 揸咪嘅， 咁集会就 佢 靓咗，集会就集会点啊？佢滚动式集会啊， 因为佢轮住唔同人 host 啊。 所以 即系佢唔系一个人 hold 晒全部嘢，即系可能呢个时间咧就交俾十二团， 即系有一个大台。 因为其实我哋都有一个时段噶， 即系有一个大台，但系就唔同嘅人喺大台， 就滚动咯。 吓， 咁就系即系每日下昼四点钟开始节目，就到去 十二点 夜晚十一点钟。 第一日四至八，跟住就每晚七至十一嘛。 咁十一点之后发生乜事啊？ 吹鸡散人 咯，散咯。 吓，唔走 上今天我就走噶咯呢啲。 系啊，我哋影唱首歌，跟住拜拜咁。我唔知喎，边度做到通宵啫？ 唔系老实实，即系呢啲嘢真系好扎使嘅。你第一日一百个，第二日五十个，第三日廿五个，你做唔做第四日？ 咁唔系，咁啊十四号开始都系做到三四日啫，四日咯。 日少啲人好啦，好难。 所以咪系咁搵人哋上台做嘢咯。 哦， 我谂到佢都要搵好多嘢去填满啲空间。 不过我觉得真系 organize 啲真系要好大胆先得啦。 我觉得个名好大胆咯。 滚动声， 好滚动啊！ 即系计呢个计呢个坚尼地落区之后咧，有一个滚动的集会咧，我觉得都系 真落区，我唔知点解。 系咯，唔系你真落区，我明啊。即系你串坚尼地啫，但你有个滚动式集会咧，咁即系点啊？ 唔知啊，总之系轮住轮住咁啩。 使唔使做个封口俾 DC Chan 咧？ 你你开咗会啊？而家真系 系咩？ 喺学喺学学旺角嗰个叫咩？ 学联咯， 学联咯开咗会啊，就系系嘛？而家就 系 倾紧。 咁呢个滚动式系咪连续滚动噶？ 我谂系啩，咪点啊？打关斗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咩叫无间断滚动啊？ 即系你一个圆圈咧，系转完一个圈，亦紧接一个圈噶嘛。 即系你唔会停噶嘛。 咁啊滚系唔会停噶嘛。咁呢个滚动式集会会唔会中间停一停噶？ 唔停噶啦，系咁滚咯。 即系成日 即系通宵嘅，即系通宵嘅。 系啦，即 系唔系都系十一点咯。 唔系，即系通即系唔系通宵嘅。 唔系通宵， 即系点样滚动啦？ 佢就喺嗰四个钟头滚动。 即系呢件事同接力绝食一样， 冇错啦。 唔系啊，接力绝食咧，你都系接力啊嘛。我交炮俾你就开始。 咁冇停噶，廿四小时噶。 唔系啊，咁 我 唔系啊，咁呢个直情系会停咗佢啊。 咁点 十一点钟先打完第日翻嚟咁样？ 系啊系啊。 咁点滚动啫？ 就 滚 动， 滚人系滚。 四个钟头内滚动啦，做咩啫？掉嘢喺度，好衰啊！你 滚人集会， 乜鬼事 咩？谂住呢个名， 冇得顶。我话俾你听，呢个名冇得顶。 我呢个名真系同坚尼地落区互相辉映。 你呢单嘢唔俾人改图改到喊，我即刻你 胜。古有林郑坚尼地落区，今有泛民滚动式集会，即系香港社会运动咧。 听日见到个报噶， 掀开一个新嘅篇章。 何谓滚动式咧？ 即係其實就同呢個咩呢就同呢、這個即係掟雞蛋抗共呢就差唔多啦。 係。 好似呼籲埋一樣嘅活動先十四號。 冇你講。 今個禮拜日三點鐘維多利亞公園遊行節政總。好。 好嘢。 即係大家你講緊維園好嘢。 好嘢。 好問 大家。大家一定要參加。 好左交好嘢好。 大家都要參加。 我哋一齊唱首歌。 好轉頭返嚟休息一陣 影相。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馆。